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9集。明安公主死了。一，明安公主死了。沈妙一怔，罗檀说的颠来倒去不甚清楚，却也被沈妙听懂了一个七七八八。毫无疑问，明安公主的死定是谢景行的手笔。至于所说的那两个男子，沈妙几乎是立刻就想到了谢家兄弟。想着想着，不禁倒抽一口凉气。不得不说，谢景行的确是个心狠手辣的主。倘若明安公主只是普通的被害，那大抵是出不了什么问题。可是将明安公主和谢家兄弟以这样香艳的方式摆在一块儿，民众们注意的重点并非是被害这一事实，而是明安公主与谢家兄弟的私情。诚然，或许这一切都是凶手的手笔，可是比起冷冰冰的查案，这样有些噱头的香艳案子更容易让民众们津津乐道。无论如何，便是黄甫浩或是文惠帝以武力镇压，亦或出面澄清，旁人都不会相信。明安公主以一国公主之躯，却像是一个青楼女子一般人人观瞻，只怕此事传回秦国去，也是秦国的笑话一桩。谢景行的确是毫不心软的主啊。至于谢家兄弟，沈妙心思微沉，或许黄甫浩会暴怒，可是谁也无法证明谢家兄弟真的强迫过明安公主什么，因为谢家兄弟也死了。黄甫浩不可能拿临安侯出气，因为临安侯接连丧了两子，也是十分悲惨。罗檀见沈妙若有所思的模样，忍不住问道， 小表妹，你是不是猜到了什么？哎，你说那幕后之人究竟是谁啊，居然这般胆大。 查案的事情我可不擅长，若是想知道结果，看大理寺那头如何审案就是。 不管怎么说， 罗檀却是个心直口快的性子，说道， 我却一点也不同情他，那公主飞扬跋扈，听闻又最是记仇，若是还活着，指不定哪一日就要寻小表妹的错处。如今这样倒也是挺好的，也不知是哪家大侠这般为民除害啊。 罗檀摩拳擦掌，似乎很想与那人结交一番。沈妙瞧了他一眼，说道，你对杀人放火之人倒是十分喜爱，心挺宽的。 我们罗家人自来就是这么恩怨爱憎分明。 罗檀忽然顿了话头，说道， 说到恩怨分明，之前你被人掳走，我去求大梁瑞王帮忙，总归他还是立刻将你救了出来，待日后得了空钱，小表妹别忘了去谢谢他。 谢谢你的关心。罗檀拍了拍他的肩，却听到惊蛰从外头走了进来，笑道， 罗小姐，高太医来给您瞧脉来了。 罗檀瞬间变了脸色，立刻站起身来对沈妙说道， 那个小表妹，我先走一步，今日明安公主的事情你再想想，若是有什么结果也与我说一说，我可想找到那位仁兄了。 说罢便又如见了猫的耗子，一溜烟提着裙子跑走了。沈妙看着罗檀的背影叹了口气，目光渐渐地沉了下来。谢景行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自然是狠狠地给人出了一口恶气，然而毕竟是一国公主，这其中又牵涉到不少人，真的就会风平浪静地过去吗？沈妙不这么认为。定京城明安公主和谢家兄弟被做成冰雕的事儿，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定京城。衙门的人很快将万里湖周围的百姓们驱赶走，将三人放了下来。而黄甫浩一看到明安公主的尸体，果不其然地大发雷霆，怒气连文惠帝也有些招架不住。黄甫浩一张脸阴沉的能滴出水来，他冷笑道， 哼，在陛下的国土之中， 我秦国公主竟然被如此侮辱致死，本宫不得不怀疑明琦是何居心。或许本宫应该将此事速速报与父皇，请父皇定夺。 文惠帝按了按额心，黄甫浩这有几分威胁的话说的令他也是十分的不悦，似乎没有将他这个明琦的皇帝放在眼里。不过此事本就事出突然，便是文惠帝自己也不知道为何会出现这么一出。临安侯谢鼎跟着跪了下来，老泪纵横道： 求陛下彻查此事，还老臣全子一个公道亲民。 金銮殿上的文武百官皆是有些唏嘘，临安侯府当初是如何花团锦簇，年轻时候的临安侯又是何等的意气风发，便是在外头连皇命都可以找个借口不听，最后还娶了名其尊贵的玉清公主。可是自从玉清公主死后，临安侯府就像是失去了精气神一般，渐渐地衰落下去。玉清公主的骨血谢景行本是难得一见的少年英才人物，却也被黄沙掩埋在战场之上。文惠帝从前本也是打算对付临安侯府的，后来见谢景行死后，临安侯自己也快把自己折腾没了，便渐渐地对临安侯府也不再上心注意。如今临安侯剩下的两个庶子也这般惨死，偌大的临安侯府后继无人，日后只会消失在明琦历史的洪流中。忆起昔日荣华，再看今日惨淡，众人都未免生出悲戚之感。黄甫浩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谢鼎，眼中有一丝阴鸷。无论谢家兄弟是不是被害的一方，亦或是死后才被人摆出那样的姿势，可是有一点毋庸置疑，明安公主的清白和尊严是因为谢家兄弟才被人毁掉的。幕后之人固然可恶，可是谢家人亦不可放过。秦国的皇室何时受过这样的侮辱？黄甫浩看着谢鼎，心中已然打定主意。文惠帝头疼不已，挥了挥手示意众人安静，沉声道： 此事十分恶劣，有人在天子脚下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便是罔顾明琦律令借条，罪大恶极。朕已经派大理寺的人彻查此案，必然会抓到幕后之人，给诸位一个交代。 话虽如此，黄甫浩却也不甚开怀，拱手道： 既然是秦国的公主受难，还请陛下同意让我秦国的人手也跟着查探此事，否则日后回国父皇问起来，本宫也无法交代。 话里竟然是不相信明琦会真正的彻查此事的意思。文惠帝强忍住心中的怒气说道： 既然如此，朕准了。 待文惠帝离开后，朝上的百官大多同黄甫浩不熟，便不会主动凑上去。可临安侯好歹是明琦的世家大族，遭此厄运，众人都纷纷上前安慰。在一众安慰中，却有一人从黄甫浩面前走过，温声道： 还请太子节哀。 这人正是定王傅修仪。黄甫浩正是愤怒的时候，见到傅修仪面色也并未好转，拱了拱手就要离开，却听傅修仪在身后轻声道： 关于公主遇害一事，在下也有一些想法，不知太子可愿意听。 黄甫浩一愣，此刻百官忙着安慰临安侯，他们恰好又走至转角，没有人瞧见这二人之间的动作。黄甫浩冷笑一声问道： 莫非定王还有什么高见不成？ 只是发觉有些蹊跷的地方。 傅修仪不甚在意的一笑： 若是太子有意得了空闲， 在下愿意与太子细细探险一番。 黄甫浩回过头，傅修仪笑了一笑，转身离开了。黄甫浩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回头看了一眼被众人围着的谢顶，冷笑一声，拂袖大踏步而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